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。

寞穿过我伤口，就在小镇的街头数着路灯，我一个人走，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，太多的苦活我不想懂，就在没有月光的时候，流星划过我的身后，微风轻轻吹，吹得我心碎，我像风筝飞，被吹得好远，越过了乌云海边，我只能够慢慢飞，微风轻轻吹，谁在像风筝飞，比丢得好远，越过了乌云海边，我只能够慢慢飞，微风轻轻吹，不要流眼泪，我像风筝飞，越过了界限好远，原谅我的慢灵魂，我担心会找不到，希望找得到，会不会跟不上你的世界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场景里，

在他的身旁有个他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

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 想。